声阿 Ben， 请大家俾啲掌声阿 Ben。 啊，头先阿 Ben 讲到话未来是我们的，其实未来亦都系我哋嘅年轻嘅一代嘅。我哋见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写字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写啲系乜嘢啊？ 四川受害人 嘅，系啊，四川受害人啊，佢哋知道自己喺度做咩噶，你哋唔好以为小朋友唔知啊，好多谢佢哋帮我哋纪念住喺四川豆腐渣工程里边咧逝去嘅儿童，吓佢哋好多系七岁咁上下就离开咗我哋，咁我都好即系好，因为有啲小朋友喺度同我哋帮我哋一齐纪念啦。咁其實咧，除咗呢啲小朋友可以紀念呢啲小朋友之外咧，其實啊，大家路過嘅朋友咧，我都呼籲咧，大家咧係去草泥馬附近嗰度啦。咁嗰度咧係有個名單咧，就係村鎮死去嘅兒童嗰5000多兒童咧個名嚟噶。咁我哋希望大家莫失莫忘，請大家幫忙去寫低佢哋嘅名，亦都咧希望大家咧去支聯會個攤檔嗰度咧係簽名，爭取釋放魏薇薇同埋所有嘅在囚人士，以至係為六四簽低個名字。